我国有名的足球队四二五队和火车头队将参加亚洲足联杯大赛。据2017年亚洲足联杯大赛分组抽签结果，我国的两个队和蒙古的鄂尔浑队列为第九组东亚地区。四二五队将同鄂尔浑队分别在3月14号和5月17号进行主场赛和客场赛。火车头队将同鄂尔浑队分别在4月4号和5月31号进行客场赛和主场赛。四二五队和火车头队将分别于4月18号和5月3号在平壤进行第一、第二场比赛。